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与蛙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星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2019年12月29号第31集的与蛙希尔特。在节目一开始呢，带来这首歌曲 One Kiss， 来自 Calvin Harris 和 Dua Lipa 的歌曲。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过得还好吗？这个礼拜三就是我们的圣诞节。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又跟大家提到，哎，冬至啊，还有圣诞节跟行星纪念日。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度过一个美好的圣诞节的回忆，或是冬至的回忆呢？我圣诞节那天是在社团跟大家一起度过啊，但后来也有玩一些交换礼物啊，然后还有跟我打工的地方跟同事们一起玩，一起度过这个圣诞节，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次圣诞节的活动。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年底呢，可以好好的，制造一些美好的回忆，让这些美好的回忆呢，就留在2019年，让我们一起好好的迎接2020年的到来。有你的信哎。 欢迎回到雨蛙谢特，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福志毅的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那现在的单元呢是影音信箱，那有听过这首歌吗？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呢是在某一部华语，就是台湾的电视剧里面当作片头曲的歌曲哦。不晓得有没有让你想起哪一部电视剧的呢？ 只能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骗到最后自己。 前一次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凡的《明明爱你》，也是当初这一部电视剧呢播出的时候的片尾曲哦。那一次片头片尾曲都给你听过了，你会想到是哪一部电视剧吗？那在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电视剧呢是《我的自由年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之前有看过这一部电视剧呢？我自己那个时候很喜欢这一部，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就知道，就是我还蛮老气的嘛，就是内心有住着一个老灵魂。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国中的时候吧，国三的时候，我国三的时候是几年的？2015年的时候吧，或是2014年的时候，他所推出的这部电视剧。那我在这个年纪呢，就对于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就很感兴趣，所以那个时候就每个礼拜都非常期待，就是每一集的更新，然后甚至还去买周边啊，还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很疯，然后就为了这个还要花钱，然后去买那些周边。那当然，值得讲的就是他的歌曲啊，还有里面的剧情都是让人非常喜欢的，而且也会让非常多在那个年代的人产生一些共鸣哦。 骗到最后自己都不相信，我的在乎带走我的勇气，不问可不可以，就不担心会失去。这样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是我害怕未来没有了你，不言又不语，无理也不应，是这世上最残酷。我只能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骗到最后自己都不相信，我的在乎带走我的勇气，不问可不可以留在爱你的原地。 伤了心，是你走到这里，不忍有一丝丝不愿意放手，妥协和放纵问题没有解决，不想再多说，是谁厌倦了，是我，是我在爱情里面像海角天边，这距离好遥远，触碰不到最初相识的美，任凭眼泪在你脸上划过，我头也不回，先这样吧。走到这地步，仍有一丝丝不愿意放手，妥协和放纵问题没有解决，不想再多说，是谁厌倦了，是我，是我在爱情里面像海角天边，这距离好遥远，触碰不到最初相识的美， 上一次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震岳阿岳的《先这样吧》，那我觉得这首歌也蛮有趣的哦，因为有时候可能像我在跟干部们开会啊，或是有时候去跟别人在谈某件事情的时候，都谈到一个段落，对着说先这样吧，然后有时候我就会突然想到这首歌，然后就会突然的唱起来，就让他觉得很好笑。 好遥远，触碰不到最初相识的美，任凭眼泪在你脸上划过，我头也不回，先这样吧。在爱情里面像海角天边，失去你好遥远，触碰不到最初相识的美，任凭眼泪在你脸上划过，我头也不回，先这样吧。 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的喜欢，有个早晨我发现你在我身旁，然而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的悲伤，每个夜晚再也不能发一般白的时候，你是否还依然的牢记我？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对你说，我会在遥远地方等你，直到你已经不再悲伤。 I want you freedom like a bird。 啊，像一首听到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音乐呢，是来自陈升的然而。那这首歌曲呢，在那个时候我也是疯到一个不行啊，这每一天上下学的时候啊，就都一定会听这首歌曲，然后在可能在有一些跟朋友玩的时候，或者是在跟别人分享我最近听的歌曲的时候，就一定会分享这首歌曲。因为跟大家说过了嘛，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听那种经典的歌曲，所以像这种风格的歌曲就最对我的味了，而且又是我喜欢看的电视剧的里面的主题曲，所以我觉得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当头发一般白的时候，是否还依然能牢记我？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对你说，我会在遥远地方等你，直到你已经不再悲伤。 I want you freedom like a bird。 们是草蜢， 我是张新芳， 我是苏慧伦， 我是杜德伟， 我是张信哲， 我是唐娜， 我是陈洁仪， 我是郭富城， 我是范晓萱， 我是彭佳慧， 我是辛晓琪， 我是张克凡， 我是彭林。 他们都会出现在世新电台 AM 七号台，陪着你一起学习的生活电台。 引擎吹了起， 引擎 Trilogy 的这个单元，那在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分享的剧情呢，当然就是来自我的自由年代啦。那我的自由年代呢，它主要是在讲述一群大学生在追寻自由的一个算青春热血还有一点爱情浪漫的故事。那当然今天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比较印象深刻的片段，然后我会借由一些经典语录去跟大家分享。那这边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句应该说很多句，第一段的经典语录呢，是出现在第二集里面，是流川男主角所说的。他对着女主角佳恩说，你一直把自己困在别人的城堡里，在意别人的一举一动，让别人决定你是笑还是哭，你不自由，因为你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我爷爷曾经说过，对自由有多大的理解就有多大的自由。一直困在别人的城堡里面，当然会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是只要跨出去，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我觉得里面最重点的那一句话，就是对自由有多大的理解就有多大的自由。这几乎可以说是可以当作我的自由年代里面的算是副标题嘛，或者是一个 slogan。 那这一个时候呢，他们在讲这一段台词的时候呢，是在海边，然后会发生这件事情是因为在这之前佳恩他自己一个人上了台北， 然后去找他的朋友，他的青梅竹马，但是他的青梅竹马却不理他，然后他就呆呆的就在他的宿舍外面一直等他，一直连下雨都还站在外面等欸。那最后流川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就让家人进去他的宿舍，就是借住一晚。可是当然大家都知道男宿跟女宿是就是如果有另外一个性别是不可能进去的。那在那个在他借宿完之后呢，就流传出了就是一些绯闻的消息，让家人感觉非常的不好。所以流川呢就带着家人到其他地方，就是到沙滩旁边，然后带他去算散散心嘛，然后告诉他这一段话，告诉他真正的自由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比较没就比较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光。那刚刚听完的歌曲呢是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那现在你所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伍佰的《牵挂》。那很特别的是因为我的自由年代里面的插曲比较多，而且又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曲，所以在今天的引擎催泪曲这个单元呢，我也一样会继续播放它的插曲。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来自伍佰的《牵挂》。接着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台词呢，是来自女主角佳恩她所说的。她说：“对的事就应该坚持到底，永不放弃。”那这一句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因为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中途发生了一些挫折，或者是被人家稍微挡了你的路一点点，你就会轻易的就说放弃。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佳恩他会讲这句话，是因为他要帮他朋友争取他应该要得到的分数。对，他觉得他在做对的事情。那为什么大家要这么怕会被惩罚，这么怕会被别人说什么，被别人指教？ 那很明显在这个时候的佳恩呢就已经听进去流川的话了，因为他不会去在意别人的一举一动，然后自己的城堡是自己所建造的，他是自己城堡的国王。那我这边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台词，不是台词啊，就是一句座右铭。他是这么讲的，坚持自己的理想，然后不好意思，刚刚我不小心关到麦了，所以呢决定先把音乐放完再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所说的那个座右铭。那句座右铭是这么讲的，相信自己的决定，坚持自己的理想。就是其实你只要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不伤害他人，不影响到他人，然后不就是不违法，那只要是对的事情，那你就继续做啊，你就是坚持就对了。那不然你想这么多，那你想做的事情你永远都没办法达成嘛，对不对？那接着我们所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艾嘉的《爱的代价》，也是蛮有年代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一起听哦。 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那在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台词呢，也是同样来自女主角佳恩。她说：“人生不会永远都是雨天，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相信彩虹很快就会出现的。”虽然这句话呢，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哎，好老梗哦，不晓得这一种类似的台词这种句子听过几次，可是其实我觉得是蛮有力量的。我记得他有一段剧情是在说捷运的文湖线在往动物园的那个方向啊，就是有隧道嘛，如果我坐过那一段捷运的人就知道。那我前阵子办吉他社社友的时候就很常跑那个木栅动物园，所以都会坐捷运，然后每次经过好像是辛亥那一段的吧，然后他那个时候在剧情里面有讲到说，那一段捷运刚通车，然后你，而且它又是高架的，所以原本外面是非常光亮的，可是你一进到隧道呢，就会变全暗，然后在隧道要出隧道口的那一刹那，你得到那个光明会让人家觉得很感动。然后我那个时候再去捷运，再去动物园那一段路程当中呢，就让我回想起到这一段剧情，然后我竟然也在捷运上有小小的感动了一下，到底是有多感性。所以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有一些电视剧啊或是电影，你只要看过的作品呢让你十分的有印象，可能它都会成为你内心的一个养分，然后你在随时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啊，某一个生活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想到这一个东西，然后会让你有一种回味的感觉吗？会让你回到当初你看那一个作品的情绪和心情的那一种感觉。那这一部《我的自由年代》呢，虽然说是已经隔好几年的作品了，但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欣赏的一部电视剧，而且是 我们台湾自己制造的嘛，所以当然还是要支持一下。那最后我们继续听这一首《爱的代价》，来自张艾嘉。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影视面面观。 是面面观的这个单元，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xtreme 的 More Than Words。 那在今天的影视面面观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关于韩国电影的崛起。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韩国电影呢？其实你会发现韩国电影其实他们剧情也其实非常的厉害，就像前一阵子的像是寄生上流啊，还有就是很多的韩国电影呢，最近呢，在近几年来都会越来越常出现在我们台湾的电影院的院线上。那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片长都会很长，几乎都要两个小时以上的，可是都不会让你觉得很冗长，会让你觉得就是这样子跟着他的剧情走，两个小时就过去了。那韩国电影会崛起呢，其实还是发生了三件大事，在1999年的时候发生了三件大事，就让韩国电影呢开始慢慢的兴盛起来。第一件事情呢，是在1999年韩国的电影人发起的光头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就可以说是韩国电影的分水岭啊。那个时候呢，是为了要抗议韩国加入 WTO 世贸组织，所以就开始抗议要开放外国电影的配额，所以那个时候韩国电影人呢就发起了 非常大规模示威游行啊，几乎所有的电影人都动员起来，然后甚至有很多男性，很多男生呢甚至剃光头，就在那些著名的地方呢就静坐然后抗议。所以还有一件事情是，剃光头这件事情呢在韩国是代表一个非常强烈的抗议的形式，所以呢这个运动呢就被称为光头运动。那在光头运动成功之后呢，韩国的那些电影人啊导演啊士气就大振，就成为韩国电影发展的一个契机哟。现在你所听到非常，我觉得非常可爱，然后有很轻快节奏的歌曲，是来自 DSPS 的《三月的街头》。那再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韩国电影崛起的，所发生的三件事情是，第二件呢是在，1999年上映的《生死蝶变》这一部电影呢，轰动了整个韩国。那它的观影人次呢，达到了。579万人内，它上映了57天就打破铁达尼号的票房纪录哦。可以说，那在这一年呢，刚刚前面提到光头运动嘛，那这一个票房纪录呢，可以说是光头运动就促进了这一部电影的成功。那在另外一个方面呢，这部电影也成为了韩国电影的算是一个推进器嘛，就开始带领韩国电影呢走上那一种。往巅峰开始迈进的那一条道路。 那韩国电影会这么成功发生的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在北京所举办的韩国电影洲际学术讨论会。那在这个时候呢，韩国电影呢就开始被引进中国，那当然进而呢就开始影响附近的，就是东北亚、东南亚这附近的国家。那韩国电影呢就开始渐渐的传到台湾过来啦。那甚至还有一部呢是家喻户晓的，是由全智贤跟车太贤所主演的《我的野蛮女友》，应该大部分人小时候应该都看过吧，就算你自己没有看过，你的爸妈、你的可能哥哥姐姐一定都看过这一部电影哦。我虽然没有看过，但是我有听过这一部电影。那刚前面呢想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韩国电影近期比较耳熟能详的啊，像是失速列车，然后刚刚有提到的寄生上流啊，还有像最近上映的82年生的金智英，我也蛮想去看这一部的，但我还没有时间去看，希望有看过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先跟我来分享一下看好不好看。但是已经有人跟我推荐说是很好看的，就是进去一定会掉泪的那一种。那甚至呢我在前阵子在 Netflix 上面又看到一部电影叫愉悦的音乐专辑，哇，这一部也是我意外发现的好电影啊。因为那一天我是就是想说要打发时间，然后就随便看了一部，挑了一部电影来看，就挑到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呢，就是这一部愉悦的音乐专辑，它在 Netflix 上面的，那也是蛮不错的，或许在未来我的节目里面也会介绍这一部电影，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会找机会介绍。那今天介绍的有关于韩国电影的崛起呢，希望大家会稍微了解一下韩国电影。那在最后呢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老王乐队的安久，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到永久 FM 八八点一就是要你听。 放音乐，疯狂流动，再找到我。 Hello，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 Not trying to be in there, not trying to be cool, just trying to be in this. Tell me how you do. Can you feel where the wind is? Can you feel it through all of the windows inside this room? 'Cause I wanna touch you, baby, and I wanna feel you too. I wanna see the sunrise and your sins just me and you. Light it up on the run, let's make love tonight. Make it up, fall in love twice. Like a jacket, so do yours, yeah. We would roll down the rapids to find a wave that fits. Can you feel where the wind is? Can you feel it through all of the windows inside this room? 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单元，才来到了最后一个单元，是引人入胜的这个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自由这个概念。可是呢，这个自由呢，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也有分享过了。那我们先听听这首歌曲，来自 Zion 和 Sia 的 The Dusk Till You Down。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自由的观念，是因为就是有点不太想表明一些政治立场，但是想跟大家说，就是明年1月11日是总统大选的选举嘛，那真的非常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回到你的家乡去投票，像原来我自己也会回到家里去投票，或自己珍贵的那一票，因为好不容易我今年就是好满20岁了，所以就可以投票了。那我相信会听我节目的人应该都是同温层，那应该就不用我多说什么，就是要投谁啊，或者是也不是说要投谁，就是应该也不需要听我分析说那些候选人到底哪些好哪些不好，因为我相信大家自己心里都有一个答案了。但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可能就是非常薄弱的力量去影响你身边的可能长辈们家长们，让他们知道说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那就算他最后没办法接受，那也是命啊，这也是我们应该要接受的。 那很快的，今天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啦，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我所准备的节目内容。虽然有时候我很常容易卡螺丝，或者是突然卡住，不知道到底要讲什么，但还请大家多多包涵见谅啦。那很快的呢，今天节目是29号嘛，那再过几天就是要跨年啦，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美好的新年的假期。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也应该也蛮应景的吧，如果有人要去101看烟火过跨年的话。那希望大家出去跨年也要记得保暖，注意安全哦。那尤安希尔特下个礼拜的节目会做什么呢？期待下礼拜再跟大家相见哦，我们下次见，拜拜。After a